说你最近提起我，原来已很久没联络，想起你心跳了。夏天的微风还吹着，那画面我依然记得，脸颊开始红了。回忆中你腼腆的笑着，垂下的手和我轻碰着，那一刻耳根热了，我期待爱情发生了，可是你忽然松开手了，留下一句抱歉就走了，那一刻我心痛了，泪掉下了，不是我想太多，只是线索有太多，你曾经爱过我，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说关于我到听何图说，相信你也曾经听说过，这些年我听说你和其他人爱过，那一年你没说，那些话是否已经对其他女生说，发生了，可是你忽然松开手了，留下一句抱歉就走了，那一刻我心痛了，泪掉下了，不是我想太多，只是线索有太多，你曾经爱过我，可是到最后你却选择不对我说，关于我到底何图说，相信说。